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爱上你，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。 既然你说留不住你，回去的路有些黑暗，担心让你一个人走，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，不能分担忧愁。如果这样说不出口，就把遗憾放在心中。可不可以？

扬古郡，幽咽一方，长桥通衢，双塔高擎，去马河畔，杨柳依依，楼桑庙前，桃花如雨。第一周里，五里画廊通市阔，范阳路上，千家灯火满城辉。您现在的位置是京畿圣地德信涿州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涿州之声，涿州之声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想你想到何时头，脸上不住泪流，思念的心不可收，依旧苦等候。盼你盼到何时头，为你不住担忧，春去秋来又是冬，长夜陪我愁。何时才到分手的尽头，和你长相守？你把我的爱全带走，让我如此难受。何时才到相遇的时候，拥有更多的温柔？想到何时头，脸上不住泪流，思念的心不可收，依旧苦等候。盼你盼到何时头，为你不住担忧，春去秋来又是冬，长夜陪我愁。来到分手的尽头，和你长相守。你把我的爱全带走，让我如此难受。何时才到相聚的时候，拥有更多的温柔？